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6月27日，港大有地盘混凝土构件欠妥，屋宇署视察冇明显结构危险。 两女童怀疑误食毒品送院，父亲及表姑妈被捕。 运输署指，截至昨日下午五时，未发现违规使用两元乘车优惠个案。 普京指西方希望俄罗斯人自相残杀，拜登称西方未参与叛变事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至到晚上9，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一啲置业人士可能都会关注。早前其实喺今个月初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就喺立法会咧提到话，喺可行嘅情况之下咧，会考虑为首次置业人士咧再放宽按揭成数比例啦。咁具体详情系点咧？唔知嘅，不过喺市场入边都有唔同嘅人嘅关心啦。咁去到最近咧，早前佢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嘅时候咧，再被问到啦，首次置业嘅人士嘅按揭成数嗰个比例系咪可以再放宽咧？咁司长陈茂波咧就系提到话，正同金管局研究啦，稍后会有一啲嘅措施推出嘅。咁提到话会系一啲置业自用嘅人士啦，咁佢提到话咧中小单位咧按揭成数去到90%咧，形容已经差唔多。不过有部分嘅市民咧建立咗家庭之后咧想换楼啊，一啲所谓换楼客啦，咁政府会考虑咧喺按揭成数上面咧提供一啲协助，会仔细考虑喺平衡保障金融安全啦，同埋呢啲业主利益之下咧，究竟点样系划界嘅咁？对于一啲换楼客，点样喺按揭成数上面帮一帮到佢哋，令到佢哋协助到佢哋。是买楼咧，换楼咧咁。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景界立法会议员谢伟全。早晨， 早晨啊，先生。 早晨，谢伟全。我想先讲咧，就唔系讲换楼嘅先，因为讲再早前呢个说法，其实之前喺立法会讲嘅就话，进一步为一啲首置嘅人士咧，系放宽嗰个按揭成数嘅咁。你自己觉得呢个位可以点放宽咧？因为而家都去到可以去到90%嘅按揭噶啦嘛，中小单位嘅都系。 系，其实我。就對呢方面咧，都係向來係支持咧，點幫嗰啲人首置或者換樓嘅。咁首置方面咧，而家嚟講90%咧，基本上差唔多嘅。咁另外咧，當然咧就係你如果係通過嗰、那個呢、這個mortgage corp 啊，即係嗰個叫做係呢、這個係按揭保險方面咧。嗰度咧就亦都增加咗首次或者買樓嘅人嘅負擔嘅，咁啊呢方面係咪亦都可以稍微放寬一下喺呢度？第一，無論嗰、那個收費啊，或者去到邊個成數，然後先需要有個附加嗰個保險費咧，呢樣嘢都可以考慮嘅。呢啲咧就係幫首次嘅。 我见有啲讲法话，而家嗰个一啲中小型单位啦，去到90%嗰个按揭，嗰个成数有冇空间再多咧？有啲讲法就差唔多，不过有啲话系咪可以再去到95%咧？咁你觉得个分别大唔大？或者有冇需要喺呢个位提高咧？ 即我其实觉得个分别就唔大，另外咧都要考虑咧，即系嗰个金融稳定性咁。大家另外提到一个问题咧，好多时候话喂，当个楼市咧有调整嘅，佢向下嘅时候咧，会唔会好容易出现即系较多嘅负资产嘅宗数咧？咁呢样嘢都系我谂大家关注嘅。咁如果你系90%嗰个按揭，其实咧就大家储钱。即係攞呢個10%出嚟咧，我覺得咧都係考慮自己本身個能力。咁喺呢度咧，如果你再放寬咧，咁可能咧就未必啊，整體嘅考慮我未必係最好咯。 按揭嗰個成數未必係放寬啦，但係按揭成數如果保持翻喺90%，但係嗰個金額嘅上限可以再高啲得唔得咧？即係換言之，未必係1000萬以下嘅樓90%，可能再高啲貴啲嘅物業都可以去到攞到個按揭去到90%嘅咁，又得唔得咧？呢個方向？ 從置業者角度，梗係希望可以提升啦，佢哋變咗選擇多啲。咁反而喺呢度嚟講咧，如果首置嘅時候，如果你去到成千萬咧，其實而家都基本上多選擇嘅。咁如果你再放寬嘅時候咧，係唔係針對咗即係嗰個基層方面咧？嗰、那個係較為少啲，因為其實你基層嚟講，如果儲錢咧去供一層樓咧，開始嘅時候咧，就我覺得都係一般嚟講都唔會太大嘅單位嘅。咁喺呢度嚟講咧，即係可能咧，即係直接即係或者多數幫到嗰啲首置，尤其是基層方面咧，我覺得係嗰、那個即係再提升咧，可能係未必即係最啱嘅，反而係即係。我覺得可以考慮咧，頭先講嗰個換樓嘅，因為換樓通常你梗係希望往上樓啦，往上樓意思即係話你可以住大啲、住好啲。咁呢個就因應你自己本身當然係儲到一定嘅能力啦，同埋你嗰個薪酬咧就可以係負擔得起啦。咁呢啲反而我覺得可以考慮咯。 陳茂波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的講法就是咁，政府會仔細研究啦，睇下啲咩地方可以微調嘅，有關於一啲如果建立咗家庭或者生育咗之後，想有意換大啲單位嘅人士咁，你覺得呢一個微調嘅位仲可以有啲乜嘢位係可以幫到呢一班人嘅咧咁？ 嗱，除咗頭先個銀碼方面咧，可唔可以酌量放寬啦、啊、另外就係話好多時候咧，你睇翻咧，即係一手樓咧。發展商咧通常幫兩樣嘢，第一係即係你首期拎唔到咁多咧，佢就喺呢度幫你手啦嚇，有另外一啲即係所謂計劃俾你啦，即係選擇咁。另外就係話最初譬如話三年啦，嗰咁上下嘅時間咧，你供款方面咧可能好吃力嘅，即係嚇呢個按揭供款嗰度又可唔可以幫一下咧？通常個做法就係你有部分供款係咪可以延後咧？咁呢方面咧，當然銀行有個風險。咁但係如果政府其實有曬數據咧，其實我自己理解咧，過去真係即係話因為呢方面咧係供唔上咧，而係所謂佢放棄嘅成數就唔高嘅。咁喺呢方面咧，如果政府尤其是我哋而家經濟最緊要咧，就係失業率又低咧，係咪可以即係有段時間，譬如三年咧，就唔需要話喺每年嘅供款方面咧係供足，可能延後一部分，咁俾想換樓嘅人咧一個選擇咯。 你覺得呢個政府嘅角色係啲咩咧？因為定係主要係銀行？ 政府就可能要擔保噶啦、因為銀行梗係在商言商，未必即係會咁做咯嚇。 會唔會好大嘅負擔啊？呢個位都會唔會？ 我自己覺得又唔係，因為最主要咧就是一段時間。咁如果你話喂會唔會擔心呢三年內咧，譬如係樓價下跌負資產咧，其實大家要考慮咧，可以加一個第一嗰、那個要求，你幾多年內唔可以再轉手嘅嚇。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如果你想即係因為話我還掂都已經係樓價跌咗啦，不如我就唔供呢、這個，另外再買啦。咁喺呢方面咧，其實你除咗睇個樓價之外，都要買一層樓嘅時候咧，好多手續費嘅。咁呢啲一定要考慮。另外仲有一個風險就係話，如果政府加一個條款喺度咧，咁你可能係違反個條款咧，有機會咧就俾人喺呢方面咧就係追討嘅。追討可能追討翻嗰個，譬如你欠交或者你應該俾嗰個印花税等等咯。 我见有啲意见就话啲换楼客咧，因为买新嘅物业嗰阵咧，佢未出售现居嘅物业啦，亦都唔符合咧即系首次客嗰个身份啦，咁佢要俾嗰、那个即系所谓辣椒税嗰度咧，就要俾15%嘅。咁啊建议话系咪可以呢、這个位可以少啲咧，俾少啲，佢就俾4.25%嘅印花税啫。咁佢一年之内系卖出咗个原有物业咧，亦都要提交翻个证明咧，就可以啦。即系变相喺个辣椒税嗰度可以帮一帮啲换楼客咁，同唔同意呢个位帮咧？ 其實呢度咧，第一就係話嗰個繳交嗰個時間咧，係咪可以有寬鬆啲？咁呢個好嘅。咁當然你有一個限期咧，即係而家都有㗎嚇。你幾時要即係可以賣出？變咗你唔會同時咧擁有兩個單位太長。如果唔係咧，你俾人走，即係你用呢個走法律罅咧，就反而咧對整體嚟講咧未必有利咯。尤其是係真係，其實你大家明白咧，我哋買個單位其實係一個必須嘅。居住是必須的， 咁點樣去幫到人往上流，同埋幫咗人即係所謂上車咧？喺呢方面其實係政府可以做多啲嘅，我覺得。 另外而家就因為根據現行嘅政策咧，就係買家申請咧高過六成嘅按揭咧，就要用頭先講嘅一個按揭保險嘅嘛。不過有啲建議就話係咪可以回復到以前七成嘅按揭上限，即係申請即係買家如果申請係七成按揭嗰陣先至。都可以繼續下，唔使申請呢個按揭保險嘅，唔使交銀行按揭保險嘅費用，咁就減輕佢哋喺按揭保險嗰、那個上面嘅負擔咁，同唔同意咧？呢、這個又 我係同意嘅，因為呢個其實最主要咧，啲係首置，咁有既限咗嘅，即係一啲條件嘅，咁點解唔可以喺呢度再幫少少咧？嚇，咁我覺得最主要咧。是政府應該是幫人上車啦，頭先講，同埋咧就係一段時間嘅時候可以係換樓啦。咁呢啲咧，我諗都應該可以考慮。而對整體金融方面咧，即係嗰個風險，我自己成日都講，包括金角就唔應該就好大嘅。 即係你覺得譬如呢個一般按揭嚟講，嗰、那個按揭成數去到六成同七成之間個分別就唔會去到好大，你先。 因为一般楼价嗰个上落，你睇到过去咧，如果跌咗15%，大家都已经觉得感受都好跌好多啦。纯粹系如果楼市方面呢个变化咧，其实系喺20%嘅左右已经好大嘅啦。所以你有三成咧，其实都系相当稳阵。另外咧，香港人好多时候咧，好少咧就系即系话，如果自己能力系方面咧系做得到嘅，就系会断供嘅。 最後我就想問一下辣椒方面，因為議員都提到其實唔止一位議員都提到話，即係近年嗰個一手樓嗰個買賣狀況啦，因為辣椒而受到影響啦，二手樓係更加慘淡嘅。佢哋嘅形容就話，係咪可以設立咧？而家係咪一個適合嘅時候咧？又 嗱，我自己嘅睇法嚟講咧，即係辣椒其實係呢個需求管理啊，希望咧盡量幫嗰啲有剛性需求嗰啲咧去買樓。所以我哋頭先傾嗰兩點咧，其實都係幫有剛性需求嗰啲人。咁呢個我啊會支持嘅。如果你設立嚟講咧，我哋要諗下設立嚟講咧，幫到頭先我哋講嗰兩類人咧，係幫到幾多？如果你基本上唔係幫到呢兩類人，喺而家嚟講喺個供求方面嗰個情況，係唔係一個適合嘅時間咧？我就傾向覺得係未必係啦，因為如果個供應始終係有限，咁樓價嚟講咧都幾貴啊！大家都講啊，我諗一般市民都覺得貴嘅意思即係話佢自己嘅能力啊，想住得較為好啲，根本係好難，所以都出現咗咁多劏房客嘅呢個情況啦。咁喺呢個時間，如果你放寬嘅時候，究竟係幫到邊啲人咧？係咪純粹係幫投資者咧？咁樣令到個樓市搞活啲咧？我反而覺得點樣搞活二手樓市咧，反而係重要咯。 OK， 好啊，唔該曬謝偉全，同你傾到呢度。謝偉全係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立法會議員，有關於政府話提到啦，即係部分嘅市民咧喺建立個家庭之後都想換樓，咁啊考慮喺按揭成數上面咧提供一啲嘅協助，咁但係都要平衡唔同嘅情況啦，包括一啲嘅即係保障個金融安全啦，同埋嗰個嘅業主利益啦等等嘅咁。請到位嘉賓啊，有京樂按揭轉介首席副總裁曹德明，早晨。 早晨， 肖 生，早晨，大家 早晨，曹德明，你自己而家点睇成个即市民要上车买楼嗰个嘅难度，或者最主要系边啲关卡位窒碍咗咧？又 其实首期系一个最主要原因啦。咁其实大部分人咧储个首期都需要时间啦。咁加上咧，其实嗰、那个价钱本身嘅楼价都唔系平啦。咁系需要一段时间去储首期嘅。咁但系我哋见得到咧，其实司长讲咧。其实大部分嘅客帮保喺九成嗰度咧，其实都系多人用咗嘅。因为我哋其实喺个数据睇得到咧，其实喺过往最近嗰四月份嗰时候咧，每日嗰、那个用高成数按揭咧，其实个比例都去到37%到45%嗰个贷款额。咁其实呢部分客其实我哋见得到系用多咗嘅。咁加埋咧，其实近期啲发展商卖楼咧，其实大部分客都喺天下楼下咧系成交多咗。咁大部分都用建筑期嘅。咁佢哋點解會用建築期呢？因為其實有個高成數按揭喺度，咁所以其實佢哋都係會係考慮嗰個高成數嘅。咁依家其實財爺咧，佢哋諗咧，其實佢哋係放寬翻幫保嗰個換樓客嘅市場。咁其實呢個係應該係健康啲嘅。咁點解會咁講咧？因為見得到啱啱提過啦，1000萬樓上嗰個成交係弱嘅。咁同埋係1000萬以上嗰個換樓客咧，個資金需求其實都係大嘅。 當然佢有個供款能力，佢之後換得多換得大啦。咁但係喺呢部分嚟講，佢最緊要個首期嗰邊咧，其實佢哋都係要時間去累積啦。咁如果喺過往喺2007年前後啦，其實嗰陣時個成數其實一般做咗七成嘅。咁但係依家當然大家知啦，大家都係做到五成度啦，即係我哋講自用客嚟計啊。咁投資客再少啲係要四成嘅啫。咁其實喺呢個位可以微調翻嘅，即其實可能嚟講。政府嗰边可能考虑翻，会唔会考虑翻好似之前咁样做嗰个七成啊？咁但系佢未必会即时去做到七成嗰部分，咁都可以喺嗰、那个可能喺1000万内、2000万内，可能做翻嗰个成数调翻高少少，而喺2000万内咧，可以好似现时咁样放宽翻系80%到90%啊。咁呢个其实系有机会帮到系换楼客，都系以自用为主嘅客户嚟嘅，我觉得。 嗯，即系你觉得喺一般按揭嗰度又要放宽，喺按保按揭嗰度两方面都要放宽，系咪咁？ 其实呢个最好啦。咁因为一般按揭边度放宽咧？咁其实一般按揭边，如果依家其实系1000万内系 cap 咗五成，我哋叫六成咧，其实 cap 咗五成嘅啫，得500万内可以借得到嘅。咁佢会影响到个保费嘅。咁如果佢喺个整体上面嚟讲，好似佢翻以前咁，可能喺1000万内可能放宽到70%啊，咁可能喺2000万内可能放宽到60%啊，咁、那个整体嘅成数咧系会调翻高少少啦。咁喺个保费里边咧，一来就帮到系基层市民嗰边咧系比平少少啦，二来嚟讲咧喺嗰个换楼市场里边咧可以激活翻成交。咁而家点解会话激活翻咧？咁其实大家都知道咧，其实旧年前呢个公开事件嚟噶啦，其实一部分客嗰批我哋以前讲系批系换开系趴嘅，咁其实买楼之后佢哋系走咗啦，我哋叫有啲系移民啦，有啲去第二地方啦。咁其实变相呢班客嗰个真空系多咗嘅。咁佢虽然嗰个岗位系有人 replace 翻去做翻，搵翻个份人工或者系差唔多啦。咁但系佢哋个首期唔会即时多咗噶嘛。咁呢批客其实都喺个市场上系有个需求喺度嘅。咁如果佢喺个首期里边轻微调节翻少少咧，咁其实喺个换楼链里边咧，其实会系正常翻啲啦。咁再加埋其实过往喺个楼宇个供款里边咧，其实我哋睇得到咧，其实嗰啲客一般如果系用压嗰部分咧，其实bad ratio 都系细嘅。即系啱啱事前一位讲者都提到啦。咁其实大家都系都需用啊，就算你卖咗佢，你都要租啊。咁其实呢批客咧，其实相对就稳健啲嘅。咁如果佢喺个自用嗰边，一来就帮到我哋叫自用业主啦。二来嚟讲，又带动翻嗰个换楼市场。咁其实喺个整体香港嗰个基本嗰个楼市嗰边咧，其实会健康啲咯。因为喺过往里边咧，其实偏重咗较为多啲咧，喺个基层自置物业嗰部分嘅。咁其实喺嗰个按揭成数啊，或者喺个公屋建设啦，依家政府去有多我哋叫系。后生人嗰啲租楼，其实好偏向喺较为基层啲啦。咁所以其实呢部分可以系慢慢，我哋话过往嗰个 lock 解翻少少先。咁喺个市场嗰度咧，就较为活跃翻啲啦。咁其实对整体经济都好事嚟。 嗯，你觉得除咗喺个按揭成数或者即系叫做喺个首期度，令到啲业主嗰个负担减低啲之外，仲可以会唔会喺辣椒税或者其他方法嗰度可以减低一啲譬如换楼客嘅负担咩？ 依、這个其实都去考虑嘅，因为政府本身依家做紧一个系引入专才啦。咁其实喺个我如果冇记错，应该 BSD 嗰部分咧，其实可以减低啦，即系佢非本港人或者有限公司嗰度咧，其实系一厘就15%啊。咁呢部分其实因为依家个投资客市场上都系相对少啦。咁就算系引入专才啊，佢都有条例，将来满咗7年之后可以还原翻去嗰、那个。基本 SAM 嗰度咧，咁嗰个其实喺嗰、那个我哋叫喺个DSD 嗰度去反映翻嘅。咁另外一个 SSD 咧，其实佢最主要就系管理嗰个投资需求嘅。咁因为佢本身嚟讲我要 double confirm。咁其实佢主要就是3年内，如果你卖楼，佢就会俾个加嗰个附加费啦。咁其实呢个其实系好事嚟嘅，点解咧？咁其实管理嗰、那个投资者即系我哋叫炒家啦。咁其实炒家起码嚟讲，你要有3年或以上嗰、那个。入市嗰、那个准备，咁变相嚟讲咧，其实短线炒家咧就会系我哋叫住积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好短嘅炒，因为我哋年代我哋入行嗰时候咧，其实有啲 confirm bond， 我唔知大家知唔知系咩嚟嘅，即系我今日买完，下个月我走，我未完成交易我走咗，咁呢啲摆明系炒家啦，即系投资者啦，咁呢个其实喺市场上都多呢啲咧，其实个风险系高啲嘅，因为佢哋唔知有冇能力系上会啦，咁同埋嚟讲系可能会影响楼价。咁但系依家喺呢咁多年里边咧，其实大家都睇得到咧，其实喺个市场上咧入市嗰啲都係較為長少少，起碼3年或以上嘅投資客，

结构工程师魏学仁，早晨。 早晨啊，早晨。 早晨，魏学仁，点解会喺呢啲混凝土嘅梁柱上面有啲好似蜂巢或者叫做蜜蜂窦呢啲咁嘅窿窿喺嗰啲混凝土度嘅咧？点解会出现？有冇睇过啲相关嘅相啊？你 啊，有有。 点解会咁样出现 嘅？其实佢就有好多个原因都会出现呢种嘅情况。咁最常见嘅咧就系即系佢譬如话去落混凝土嗰时咧，佢冇浸实啦，咁就变咗啲混凝土咧，可能咧。就下面有空氣嘅時候，佢可能咧就會即係佢有個嗰啲拱橋嘅效應，就變咗佢個運營都落唔到去咧，就唔可以將下面嗰個空間嘅空氣啊，咁去全部排走。咁好多時就做嗰時咧，就需要用啲震筆啊嗰啲。 震筆啊嘛，我聽到係咪叫震筆 啊？嚇，震筆係啦，或者係一啲震板都得嘅。但震震筆咧，你係拆落去震；震板咧就可能喺個毛板嘅旁邊，就令到佢去震動。咁震動嗰時咧，啲石屎就會落咗喺下面，就會將下面嘅空氣或者佢入面嘅水分咧都會排走。咁佢就要震得好咧，啲石屎咧先至可以夠實淨嘅。咁就佢入面嘅空氣同埋水分咧都會向上咧，就先至可以排走曬。咁就唔会出现呢啲空洞问题。 换言之，即系出现，我想问先，即系出现呢啲窿，可能会唔会系冇做到呢一个震筆或者震板嘅动作，定系有做都可能系会出现呢啲窿嘅咧？可能震嘅时间唔够啊，或者个工艺唔够好啊，咁样会唔会咁咧？ 系啦，可能尤其是即系而家嗰啲好多嘅结构物咧，佢讲紧排列会比较上密咧，就有啲工人咧就唔够胆即系插到落去好深。譬如话你嗰埲系一幅墙，或者系一幅好厚嘅樓板或者係一啲柱，咁佢驚條震筆落到去下面咧，佢抽唔翻上嚟。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有機會造成呢個黃蜂豆嘅。 但會抽唔翻嚟咩？唔係可以照掹翻上嚟嘅咩？點解會抽唔翻咧？ 佢棘住啊！佢因為震筆喺度震動會擺動啊嘛，佢容易。如果你鋼筋太多，佢會俾啲鋼筋棘住咗咧，有機會咧。就抽唔翻上嚟， OK 啊，咁尤其是大型嗰啲嘅，即係嗰啲嘅台板，即係我哋叫大枕頭嗰啲咧，就佢嗰啲鋼筋就特別多，就特別撈搞，又深，咁佢就變咗會有呢啲咁嘅情況，佢哋唔敢低得落去太深咁樣。 OK， 咁第二種可能性咧就係佢嗰個模板，佢就做得唔係咁好啊。咁當你落石屎嗰時，石屎有個重力。重量亦都有個壓力對薄對模板，咁可能佢模板嘅接口咧有啲地方咧就會漏漿，因為逼開咗就會漏漿。咁如果漏漿咧，佢好多時咧就係個結構件嘅表面嗰邊咧就亦都係會因為佢啲漿流走咗，就變咗可能得翻啲石仔，咁就變咗望埋去咧就好似個黃蜂豆咁樣。咁另外亦都有可能咧，就係即係你鋼筋嗰個數量太多咧，就變咗佢淨係一部分嘅將會走到出去個模板旁邊但啲石仔過唔到去咧。咁當佢個石屎收縮嗰時咧，嗰啲漿嗰啲咧，佢因為含有嘅水含水量多咧，佢就亦都容易咧、 okay. 有一啲黃蜂豆咁嘅模形狀咧就出現咯。咁其實就個成因有好多嘅咁但係最主要咧就係點樣去補救翻嘅啫。咁其實一般如果佢係表面嘅咧，就好簡單嘅，你就可能去執翻個面，執翻靚咁就算啦。咁而家我哋最怕嘅就係第一種嘅情況，佢浸得唔足夠嘅時候，佢入面可能會有一啲嘅空洞。咁嗰個就會真正影響到嗰個結構嗰個嘅強度啊，或者佢嗰、那個會令到佢結構件嗰、那個支撐嘅力量咧就不足噶啦。 但會查到噶嘛？即係或者用啲儀器係睇到究竟係純粹係表面有窿窿定係入面都有噶嘛？係咪 嘅？冇錯冇錯。咁所以我哋一般嚟講，即係碰到呢啲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首先就可能要加一啲嘅支撐嘅臨時支撐，令到呢、這個即係少咗混凝土嘅構件咧，佢個變形咧可能咧 就唔會太犀利，因為佢上面可能會繼續去起嘅，未停嘅。啊，咁第二咧，我哋就真係要揾啲儀器咧，去睇翻佢而家嗰啲嘅黃蜂鬥，佢嗰個嘅分布情況同埋佢嗰個大細。 嗯， 咁一般嚟講咧，就可以有啲超聲波嘅儀器啦，有啲X-ray 嘅儀器啦，都係可以探測得到佢嗰啲嘅結構件入面嘅空洞嘅大細啊，同埋個位置嘅。 嗯， 啊，咁然後就因應唔同嘅大細，然後就先至去決定點樣採取一啲嘅救方案。 嗯，咁我想問呢個問題啦，如果真係用儀器揾到入面係真係有窿窿啦，而唔係淨係表面呢啲蜂巢狀啦。咁個補救方法又係點咧？唔係可以喺表面度填翻啲混凝土得噶咯？可以點做咧？係咪要拆咗佢咧？成個 都未至於嘅。如果佢嗰、那個嗰個唔係一個太大，只係局部嘅，咁可能咧就會轉啲窿，然後仲用啲灌漿嘅模式咧，就灌翻滿佢。 嗯， 啊，咁都可以保持翻嘅。啊，咁當然啦，嗰、那個就係、是。即係有時候咧，你睇到一個窿，你補咗一個窿之後咧，你係仍然再要檢查嘅，因為可能佢後面仲有另外一個窿。 好、 咁所以就即係你要即係將佢修補咧，其實就可能咧，你要反反覆覆去做一個檢查工作，去即係去確定所有嗰啲嘅空洞咧，都已經係修補翻曬，咁先至係一個最理想嘅。 要補救翻，或者頭先用你呢啲方法去修補翻啦。個技術上困唔困難啦，或者用嘅時間會唔會好多？可能仲複雜過要拆咗佢，會唔會去到咁咧？又 要睇下佢而家上面起咗幾多啦。如果你拆咗佢再重建咧，翻呢一條柱或者呢幅牆咧，其實係好困難嘅。 嗯。 啊，咁第一就所有嘅石屎，當佢去凝固嘅時候咧，佢係會個體積咧係會收縮嘅。咁、所以我哋好少就话喺中间某一个球件要打咗佢去重建。如果咁嘅时候咧，你嗰啲混凝土咧就要加一啲嘅添加物，令到佢咧就唔会有个收缩嘅现象。 嗯。 咁然后咧，你先至当佢硬咗嗰时，凝固咗嗰时咧，佢就唔会同上下嗰个结构咧有个密口咯。咁你加呢啲嘅添加劑咧，就唔係好貴嘅。 OK， 咁但係咧，佢都會影響嗰、那個石屎個強度。 嗯，另外有而家屋宇署方面咧，就話部分嘅鋼筋混凝土嗰個舊件欠妥啦，但係佢就講話冇明顯嘅結構危險嘅。但係咧，我就有兩點都想問一下危害人嚟，因為首先呢啲梁柱嗰個蜂巢狀嗰個窿窿咧，就主要集中喺一啲比較低位同埋底部嘅，會唔會個危險性又大啲咧？同埋呢個項目咧，都話本身喺一個即係山坡上面嘅，同平地去比較，會唔會嗰個安全系數嘅要求又會高啲咧？咁呢兩點點睇咧？ 第一點咧，就佢唔理個位置喺邊度，其實嗰個安全系數咧嘅要求咧都係不變嘅。 嗯。 啊，咁咁只不過，譬如話佢喺斜坡上邊，可能佢有一啲斜坡嘅因素你需要考慮。 嗯。 啊，咁大部分呢啲因素最主要咧都係個地基嗰方面，就唔係上面嗰個結構嗰方面。咁、當然佢個位置嘅高度咧，可能咧亦都會影響佢。嗰、那個風速需要設計嘅風速嘅大細啊，咁因為你越高嘅時候，啲風咧就越大嘅， 嗯， 越低嗰時咧，譬如話你係平地咧，咁、那個風速咧就可能會相應嚟講咧就會低啲嘅， 嗯， 咁呢個係個設計嗰方面嘅要求啫， 嗯， 咁另外就第一個問題 是，那個蜂巢嗰啲窿窿就主要喺個柱嘅底部或者低位啲嘅，有冇影響咧？ 那個位置咧。其實咧，唔理佢底部或者頂部或者中部咧、 嗯， 其實都係個影響。 聽得唔好清楚添呢、這個位置，係、個影響點？ 個影響個分別不大。 嗯， 佢位置喺邊度有黃蜂鬥，個分別不大。 OK OK。 反而咧就個黃蜂鬥佢嗰個尺寸咧，就會影響到佢結構有幾大咧，先至係一個關鍵嘅問題。 嗯。我想知，因為今次除了發現話有即係牆或者啲梁柱有啲黃蜂鬥之外咧，另一個問題就係喺啲頂部上面嗰啲 見到有啲嘅混凝土應該係剝落或者施工嘅問題啦，總之就係鋼筋外露嘅。呢、這個又解唔解釋到咧？即係同之前你講話震不震啲空氣或者水分出嚟嗰、那個問題又唔同嘅喎？呢、這個係嘛？ 嗱，佢鋼筋外露咧，如果你係走漿嘅話咧，即係佢嘅模板即係裝得唔好，走漿有罅咧，佢落石屎嗰時候就抹開咗咧，佢走漿走得犀利咧，都有黃蜂豆嘅。咁亦都如果佢走漿走得嚴重啲咧，就會亦都會見到鋼筋嘅。嗱、 嗯， 咁呢、這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另外一個嘅可能性咧，就係佢因為落鋼筋嗰時咧，佢要俾到一個保護層，嚟到保護啲鋼筋嘅。咁好多時咧，如果你係一個樓板咧，佢喺下面咧，我哋要設一啲嘅磚仔或者一啲嘅即係金屬嘅或者膠嘅都好咧，就要將個鋼筋咧就晾起，令到佢可以俾到一個要求嘅保護層去到嗰個鋼筋。咁、如果佢落呢啲嘅磚仔嘅數量唔足夠嘅時候咧，佢去落石屎嗰時咧，啲石屎嘅重量或者佢上面有人行或者係個震筆咧，都有機會咧就將條鋼筋咧就撳低咗，令到佢拆咗模板嗰時咧，就那個鋼筋會外露。如果咁嘅情況咧，就唔係好理想啦。 Okay. 因為你要鋼筋外露而冇一個足夠嘅保護層咧，就佢就唔能夠俾到一個防火嘅功能啦。亦都第二日咧，好容易會有石屎嘅剝落，因為佢抵擋即係唔夠嗰個厚度去抵擋嘅出邊嗰啲惡劣嘅因素咯。 OK， 好啊，唔该晒阿倪学仁同你倾到呢度。倪学仁系住宅结构工程师，咁啊，港大方面都有发到新闻稿嘅，提到话港大喺今年四月底咧，首次发现到混凝土出现问题啦。喺五月咧，就喺停车场嘅区域有几个位置都发现到有混凝土嘅问题。咁之后咧就向承建商系发出警告啦，就话情况冇明显改善嘅。咁校方咧就喺今个月初啊六号啊就同承建商咧开会，并且系更换负责混凝土工序嘅团队同监督啦。再喺本月中咧系更换咗承建商嘅工地工程师嘅。咁有关于咧呢个港大嘅薄扶林校园嘅重建工程呢一个嘅情况，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休息一阵。 当你发现你啲手手脚脚有水肿嘅时候，系咪代表你个肾有毛病呢？ 有冇听过益生菌？既然系菌，点解又会有益嘅呢？ 我系刘泽星，系风湿病科专科医生。 我系何继良，肾病科专科医生。 我系李国栋，家庭医生。 我系麦永哲医生，精神科专科医生。 我系陈家亮，系一个肠胃兼肝脏科嘅专科医生。 精拎一点，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唔少听障人士好关心社会时事，不过又有几多时事节目关心听障人士嘅需要？1980年开播嘅时事摘录已经配有手语翻译。透过节目，观众可以掌握一星期内发生过的本地时事新闻以及国际焦点大事，陪伴大家超过40年。时事摘录，逢星期六下午3:30，港台电视31。 1872311，千禧年代。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寻日都同大家倾过有关于运输署开展咗咧系打击滥用使用2蚊搭车优惠咧嘅行动啊，寻日就开始咗噶啦。咁啊，运输署啦，同埋交通工具营运商啦，同埋就系外判保安员组成嘅3人小队咧，就寻日开始去到唔同嘅巴士啊、小巴同埋渡轮线咧嗰度系有一啲即系监察乘客俾车费嘅情况啦。咁如果发现有一啲怀疑违规嘅情况咧，小队就可以要求咧乘客出示身份证。八达通或者是旅游卡等等这些的资料的。咁整个运作情况又是怎样呢？咁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香港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周国强。早晨。 早晨。 早晨周国强。我想问下小巴方面，昨天有没有留意到这个3人小队怎样查一些乘客的即上车搭车的情况？他们会在站头还是站中间还是怎样？你观察到是怎样？ 应该他都是以这个便装抽樣調查嘅啫，咁但係因為實際嘅情況，及日可能我哋業界因為啱啱另外有個的士嘅請願啦，咁啊變咗我就冇落去留意嘅。咁但係我知道咧，佢都係以一個微服出巡嘅情況，咁去睇嘢啫。咁但係亦都小巴業嚟講咧，其實都係 之前我哋都有討論過啦，其實都係有問題，因為我哋小巴業咧，佢唔係一定要係上車俾錢噶嘛，佢有機會係落車俾錢嘅。 嗯， 咁同其他嘅交通工具咧，個付款方法唔同啦。咁其實我諗其實依、這個抽樣調查咧，其實我覺得個人覺得係即係係俾市民或者使用者一個警惕多於真係去實際檢控到嘅情況，多於一切。 但我就想問啦，因為如果你用到兩蚊搭車位，應該都係要拍卡嘅啦。拍卡嘅話，都會係落車拍嘅咩？唔係上車拍嘅咩？通常都 我哋小巴咧有機會咧，因為你知啦，我哋小巴嘅營運情況同巴士啊、地鐵啊，或者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唔同嘅，因為小巴不嬲都係因為咧為咗方便乘客啦，咁佢有機會咧係落車先俾錢嘅，咁啊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唔同嘅，所以嗰個執行嗰個情況可能有少少難度嘅。 數字上面啦，尋日就話55名被查核嘅乘客啦，不過就冇人違規嘅咁。你自己覺得係個行動嘅成效有效啊，抑或係？即係可能濫用嘅情況真係未必好似之前講咁嚴重啦，定係可能啲市民見到有咁嘅行動，所以都就算之前有濫用開嘅，而家都避一避先啦。咁你自己估計嘅情況係點咧？ 嗱，專線小巴咧，如果係綠色小巴嚟講咧，個違規情況咧應該會比大家想象中少嘅，因為咧專線小巴嘅使用者咧，到絕大部分咧都係一啲梗咗每日使用嘅乘客嘅，咁講真，如果佢盜用嘅話，大家朝見口猛見面咧，你都係用梗線嚟講咧，咁佢又唔會話即係特登咁樣，即係講真咧，你算是小巴咧，佢嗰個分段使用嗰個優惠咧，同埋佢嗰個使用者其實差唔多係梗啦，咁但係同埋分段嗰個收費咧，其實就同紅色小巴有專。即係啱啱申請到兩蚊嗰幾十條線裏面嗰個差距咧就細好多嘅，因為專線小巴可能全程係5蚊，咁分段可能是4蚊，咁你真係濫用或者盜用嘅話，藍碼咧個差距唔係咁大，但係紅色嘅有所謂有兩蚊嘅咧，咁佢可能全程係10蚊，分段係5蚊，咁如果嗰啲司機喺分段嗰度唔撳翻俾你嘅話咧，咁即係佢一時可能中途可能去青山道，去到旺角轉，再由觀塘去到青山道，咁佢去到旺角唔轉嘅話咧，咁個差距可能有5蚊嘅，咁可能變咗，如果司機一時唔記得轉嗰個中轉收費嘅話咧，咁個差距嘅銀碼就會大好多。咁但係我諗呢啲咧都係技術上，或者當時因為你紅色小巴有2蚊嘅話咧，佢一時間未慣咗，咁所以可能冇，同埋啲乘客又冇好似專線小巴咁樣坐咁耐，知道自己分段收費嘅時間冇撳到個分段，咁可能就俾啱啱啲傳媒啊或者其他執法人士覺得啊，會用得濫用咗好多。但我隨著綠色小巴裏面嘅經驗嘅話咧，我諗紅色小巴分段嗰度會慢慢大家都會習慣翻。 另外我就想問有關於係咪你尋日你頭先提到嘅話去到政府合署西九龍政府合署嗰度運輸署個請願，主要係關於啲咩㗎？你哋 係最主要咧就係話的士嘅收費咧，政府知道嚴重滯後嘅話咧，但係到目前嚟講，由我哋尤其是我哋喺上年10月5日啦，同財經事務局同埋運輸局開個會，大家都知道啦，保險費嘅飆升啦，同埋的士嘅滯後嘅收費咧，政府都講話兩年前都有20% 嘅滯後，就算加咗價之後，咁點解到今時今日都即係上年10月5日嘅時候咧，財經事務局同埋運輸局都要做暗示俾我哋聽咧，即係話如果你哋個保險費真係咁貴嘅話，你哋自己行業承擔唔到嘅，你哋加價，我哋會盡快加翻價俾你。但係由10月5日運輸署有官員坐喺度嘅話咧，我哋叫佢由我哋上年十一月、十二月我哋申請加價到而家咧音訊全無，咁我哋問佢哋個加價嘅，即係還翻我哋個滯後嘅收費，我話幾時可以？ 俾翻我哋咧，咁佢都話暫時都未有時間表俾我哋，咁我哋就覺得佢依個係佢哋失職啦，做得唔好啦，咁所以我哋琴日就請願啦，就依個係盡快俾翻，就算唔好話加價都還翻滯後嘅收費俾我哋啦。咁另外咧就係話喺白牌車嘅執法嗰度啦，咁我哋要求。佢哋白牌車執法咧，就係我哋業界俾市民感覺到，淨係我哋為咗我哋自己利益啦。但係連警方都要求佢哋修例，話現有嘅法例都告唔到白牌車嘅網約白牌車嘅情況下，咁政府遲遲都有講冇做啦。 Okay. 一味就話我哋現有嘅法例咩 Chapter 3、7、4 OK 章嗰度，我哋有得做到嘅話咧，咁其實如果告得到嘅就。警方唔使叫你修例啦，咁我哋就觉得运输署第二个严重嘅失职啦。 O K， 周国强， 我明白。 因为时间差唔多，同你倾到呢度先，因为你头先讲到话，去运输署请愿嗰度，主要有两点啦，涉及到嗰个嘅价格上面收费嗰个滞后啦，同埋白牌车嗰个执法问题嘅。转头翻嚟，千禧年代继续再倾。 2023年6月27日。港大有地盤混凝土構件欠妥，屋宇署視察冇明顯結構危險。 兩女童懷疑誤食毒品送院，父親及表姑媽被捕。 運輸署指截至昨日下午五時，未發現違規使用兩元乘車優惠個案。 普京指西方希望俄羅斯人自相殘殺，拜登稱西方未參與叛變事件。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环境及生态局咧，寻日喺立法会嘅文件又透露啦，研究紧啊喺新界北部预留一啲土地咧，系扩建环保园，亦都话咧系正研究咧优化现有环保园嘅租约啦，容许一啲租户咧系用更加多嘅回收处理技术咧去提供回收成本嘅效应，包括将余下嘅土地咧系做招标啦，配合回收再造业嘅发展啦，咁啊包括处理啲咩咧，就系处理一啲退役嘅电动车锂电池等等嘅咁。而家要處理呢啲鋰電池咧，都根據政府喺2021年嘅講法啦，都講到話電動車退役之後，呢啲電池回收翻嘅技術咧都係複雜嘅，要求亦都高啦，需要有相當龐大嘅市場需求先至可以支持到喺本地設立電池回收嘅設施。咁當時啊，2021年嘅時候就話預計啦，本地未來數年嘅電動車嘅退役電池數量咧都未足以達至所需嘅數量啦，咁。就話咧，為咗要確保電池喺本地妥善收集同埋初步處理啦，循環再造工序咧就可以喺香港以外去做嘅咁。嗱，有關於咧而家就話係咪可以喺環保園有一啲嘅地再做招標去處理一啲嘅退役電動車鋰電池咧咁？呢一個嘅做法都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委員陳少雄，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陳少雄，點睇政府呢一個嘅講法係咪可以環保園有啲地都可以處理到呢啲退役嘅鋰電池咧？ 嗯，系啊，就首先咧，就讲到政府啊局长回应我个提问嘅时候咧，就都系重申咗喺个立法会文件，我哋今日环境事务委员会所讨论嘅文件内容咧，佢都话咧，如果正系为电动车退役电池推行生产者责任计划，啊呢个系重要嘅一个思路嚟嘅，我认同嘅。就头先好似阿萧乐文所讲咧，其实就电动车嘅电池。如果我哋即係市民大眾所理解嘅，就係同普通嘅一部私家車或者貨車嘅，即係開車踏車嗰種嘅電池咧，係完全兩碼子嘅事嚟嘅。 嗯， 電動車嘅電池無論係體積、佢嘅即係儲能量或者係安全嘅要求係特別要高。咁而喺一架電動車，如果去咗用咗大約係8年至10年之間到咧，咁、那個電動車電池就要退役噶啦。咁嗰個數量呢就好似頭先你所講呢就會越嚟越多嘅，尤其是政府講緊2035年就唔會再為一啲即係燃油車輛就會發牌㗎啦，咁就而家開始呢就即係每年呢嗰個電動車嘅增長都係高嘅，政府成日都沾沾自喜就話我去年嚟計呢每兩部車就有一部係電動車啦咁樣，咁但我哋見到今天就已經有55000多部電動車喺個街上行走，未來嚟計，如果按照政府即係嗰個計算，當然佢冇一個好清晰嘅計算啦。我哋認為咧，個電動車數量係一路急增緊，而事實上有一扎電動車咧， 都成十年前，即係已經係引進喺香港使用，雖然數量唔多，但係陸陸續續，你會見到每年都會有電動車退役。咁個電池點處理呢？咁電池涉及到即係佢頭先我所講嘅，其實複雜嘅工藝啦，同埋佢的而且確係危險嘅。我所講危險係咩意思呢？就如果假如用一個即係不合格、不合資格嘅經驗唔足嘅一個技師、技工去處理呢啲即係成三百伏特電嘅電池咧，其實就係危險嘅，同埋佢個電動車電池係寶嚟嘅。就算佢話得翻即係50%至70%嘅電量咧嘅能力咧，其實佢入邊如果拆解過嚟嘅時候，好多都可以重難再用，或者做翻電池咁樣入啦。咁我呢個係背景嚟嘅。咁政府已經喺2021年有個電動車嘅藍圖啦。咁到今天已經即係眨眼兩年幾三年啦。咁一電動車越嚟越多嘅話咧，我就覺得政府喺呢一方面係比較慢嘅。當然政府嘅說法就係話而家都仲未具經濟規模，個數量唔多，你話50,000+啫。咁如果假如喺香港做一個本地嘅回收業，去將電動車廢電池回收，然後再做或者係再轉後等等咁樣咧，其實就數量我不足以應付一個回收業嘅建立嘅。這個我同意。 Okay. 但你就你需要前瞻性㗎嘛，就唔係等多兩三年之後呢，我哋電動車個廢電池越嚟越多堆積如山圍城嘅時候，你先至去頭痛呢就唔得嘅。我想講一點係咩呢，昨日因為喺個事務委員會四分鐘連問答唔夠時間，我哋跟進呢一個即係好重要嘅課題啦。局長就話希望用4.1路嗰個經驗，咁將個新引車站計劃就應用喺電動車退役電池。佢就話呢而家正係同業界同埋相關持份者就溝通緊啦，就應該好快會進行諮詢啦，咁然後就評估下個營商環境。但我覺得有一點係可以加快個做法，就係咩？粵港澳大灣區喺我哋周邊咧，就深圳好、佛山好，其實已經係即係成行城市，電動車已經係即係個數量遠遠多過香港唔知幾多倍㗎啦。咁我哋係可以考慮到咧，粵大灣區嘅即係市城市城之間嘅合作。是咪可以即係建立到一個健全嘅回收行業呢咁樣。我想同大家都講一講，就係其實所謂講回收呢一個電動車嘅廢電池呢，其實係講緊係要成套回收利用嘅政策法律法規完善嗰個回收制度，仲有一個叫做溯源管理。溯源管理好重要，就等於好似以前個廢油處理一樣，係要由進口開始去到使用後呢，再即係拆解或者離開本地嘅話咧，咁有個溯源管理係睇住所有嘅數量，所有嘅即係一入一出嘅。咁但係而家我哋樣樣都未有嘅話咧，這個係即係相對落後。深圳同埋即係內地嘅城市已經係一路有啲政策推出，我覺得應該可以加快呢個部分，考慮一下究竟係咪可以強強合作。咁啊，蕭樂文頭先咪提到有個我哋講緊環保園嘅， 嚇個地嗰樣嘢 係啦，冇錯啦。嗱，如果假如你真係好似阿局長所講，就話希望喺香港建立到一個本地嘅即係電動車廢電池嘅回收行業，咁除咗個數量之外，我當你到時即係有數以十萬計，足以扶持香港本地有個回收業啦，廢電池。地從何來咧？咁樣咁而家喺講緊即係環保園現有都而且個仲有大約1/10嘅地可以拎出嚟用，即係我哋招標啦。但係政府我睇唔到佢有一啲政策傾斜，就話譬如特登我有啲咩地係俾呢一個電動車嘅廢電池係喺環保園做，嗱佢未透露嘅。第二咧，我哋講緊就唔淨係話喺環保園，而家講緊北部都會區，我哋希望到時呢、這個即係不同嘅地方，你要劃出一啲位。是在不同的回收专业回收行业里面有纸啊，有铁啊，有树木，有废电池啊，样样都要地的。咁而家我就担心咩呢，就是政府政出多门的话，当谢局长就好有心去搞好个环保回收业，咁但係喺另外一边商其他政策嗰咪配合得到呢，咁我哋係即係拭目以待啦。 你觉得喺譬如喺环保园余下嘅地做即係处理呢一啲退役锂电池呢，有啲乜嘢要特别关注呢？或者而家话都探讨埋喺新界北新市镇文锦道发展区都扩建个环保园嘅，嗰啲地方如果有地方係放呢啲锂电池，有啲乜嘢要特别注意啦？同埋先你讲到话一个健全嘅回收行业同埋大湾区合作，係咪即係可能个地喺香港，咁日后香港是个咩角色呢？如果是收呢一啲锂电池嘅时候， 嗯，系啦，嗱，那个合作咗先，我先讲合作嗰部分咧。即系香港，如果假如系要成个回收嘅产业链咧建设嘅话咧，第一个数量系一个问题啦。你如果唔够数量嘅话，就系支撑唔到成个流程啦。第二咧就系地方嘅问题啦。假如香港嘅地方都系缺嘅话，咁我哋如果系喺即系咁稀缺嘅土地底下要做一个回收业，咁我哋系咪可以谂下成个回收嘅嗰个程序入边啊？成个工序我哋叫生产链咧？是有一部分香港做，有一部分就是跟大湾区合作。咁呢个嘅思路是需要探讨，就譬如话我首次，因为逢系呢啲嘅废电池呢是有首次要处理嘅，叫预处理先嘅。预处理可以在香港做，然后将佢即係有初步嘅处理好之后呢，有若干嘅物料呢，到最后系循环利用嗰部分呢，我觉得可以系同即係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咁呢个是要需要政府探讨，同埋首先要同大湾区嘅城市，即係嗰啲即係有关嘅政府部门呢要傾先啦。我觉得呢个系应该加快去做嘅。第二呢个溯源管理呢，就例如头先所讲废油嘅即係一进一出嘅话呢，呢、這个就一定要香港自己去处理到究竟有几多若干数量系入咗嚟，然后有若干数量呢经过拆解又好点到，我哋运出嘅时候都系完全可以追踪嘅。咁呢个系而家可以做噶咯，应该系嘛？咁但系政府就话个生产者站制就即系谂住佢推出嘅时候就解决到头先嘅问题啦，咁样样，我觉得应该早啲解决。嗱，环保员嗰个问题咧，就其实而家睇住政府咧，佢话佢现时嘅环保员咧，九成作为废物回收再做用地咧，已经系即系已经用咗噶啦， 冇错， 剩翻大约10%嘅就我哋进行招标嘅啫。咁佢要配合合适嘅回收再造业嘛，我估計政府係諗緊，如果再將即係將剩餘嘅10%嘅土地拎出嚟嘅話，佢有可能咧就係話優先係俾處理電動車退鋰電池用咁。咁嗱呢個咧佢要早啲即係有個思路講出嚟嘅時候，大家有所準備啊嘛。另外就係喺北部都會區又好，或者佢又有佢都講咗有啲有19幅用地係短期用途嘅，嗱呢我哋必須要正視呢個問題嘅，政府用咗啲短期租約嘅形式去批出俾一啲即係回收或者個中地作業嗰啲咁嘅即係搬遷者咧。我哋聽到好多聲音喺業界，佢哋對呢個方面好有意見，原因就係話有一部分嘅回收業咧係需要投資嘅，你無論係廠房建設啦，或者個工序入面有啲機器啊等等，如果投資咗嘅時候，你俾個短期租約係得嗰3年、4年、5年貨仔嘅話，咁去到啦，去到5年后个租约满咁点算呢？佢投资咗嗰啲可能补汤嘅咯，又要搬去第二度，系嘛？咁所以呢个部分，我觉得政府应该要即系通盘考虑。我哋唔系冇呢个经验嘅，我哋唔系见唔到呢个问题嘅，只不过而家暂时见唔到政府对个问题有一个好实质嘅一个解决嘅方法。 OK， 好啊，唔该晒陈小红，同你倾到呢度。陈小红系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委员，头先除咗讲到话喺现有嘅环保员嗰度啦，系咪会研究优化租约啦？喺一啲余下暂时未用嘅土地都会再做招标啦，去再去配合其他嘅回收再造业啦，包括头先讲到噶处理一啲退役嘅电动车锂电池嘅。咁另外一个部分咧就系、是。在立法會的文件，環境及生態局交給立法會的文件都提到，正探討在新界北新市鎮敏感度發展區預留一些土地是擴建環保園的。這個的做法請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環保廢料再造業總會會長劉耀成。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人。早晨， 早晨，劉耀成。而家我想知道回收業其實最主要冇即面對的問題是不是就是沒有地呢？這個是不是最大的困難呢？ 這個一定是的，因為過往這10多20年我們都跟政府反映希望撥多些土地出來，包括一段短期租約用地。因為現在擴展這個環保園，其實我們是贊成的，我們是支持的。 因為我想先講擴展環保園之前，現有的環保園即係政府都係話希望可以促進回收啦、循環再造業啦，同埋可以話即係提供嗰度一啲可負擔嘅租金啦、比較長租用嘅年期嘅土地啦、原來嘅一啲基建啦、公共設施等等啦。環保園對於回收業界嗰個幫助，現有環保園啊嗰個幫助咧有幾大咧？對回收業界嚟講， 這個環保園嗰個幫助咧，就係俾得到一啲最終的處理商有個廠房去將一些可回收 物品呢就做個深加度的處理啦，即係例如將它變成一些成品啊，或者將它拆解啊，將它分類啊咁樣咯。因為呢個需要一些機器設備啊，同埋地方比較大嘅。 咁但我哋唔好忘記咧，其實就係、是最終處理商呢個回收業咧，係一個好緊要嘅環節。但係最重要嘅咧，就係、是、前線嘅回收商都係好重要嘅。 嗯。 你唔估可能你就話全部都去呢、這個新界北區，你唔通你嘅市民攞個膠樽去新界北區咩？所以你其實每一區咧，其實應該有一啲前線嘅回收商應該繼續喺度生存嘅。 OK。 咁變咗嚟講，我哋都有提出過咧，釋放多少少，譬如嗰啲天橋底啊，嗰啲掘頭巷冇咩唔阻礙交通嘅地方咧，俾啲當區嘅前線回收商喺嗰度做一個前處理嘅分類，然後就係送去一啲頭先我哋所講，譬如例如環保園呢啲咁啊，深加工嘅工廠。咁先可以係達到一個成功。 OK， 但我想知據你了解，即係前線嗰個關注你頭先講咗啦。但係喺即係一啲最終嘅處理商，頭先你形容喺環保園要申請一個地要做呢一樣嘢，本身係難唔難？個門檻高唔高咧？ 嗱，而家嗰個情況咧，就門檻非常之高嘅。 嗯。 咁即係我覺得咧，如果新嘅環保園咧，其實政府應該將嗰個門檻降低少少。 嗯。 單係個投資金額，而家嘅回收員咧，佢要你嗰個整嘅投資金額咧，唔能夠少過3000万。 嗯。 咁呢個3000万咧，只不過係合格，佢個滿分係9000万。咁你試想想咧，如果一般嘅回收業其實嗰個雖然個年期長啊，但係嗰個投資唔成比例。 嗯。 變咗嚟講，你做啲回收業根本冇咁好賺噶嘛。咁你所以大家政府咧，我仲希望強調政府咧，就係、是、千祈唔好受啲呢啲大公司大財團。嗰啲以為佢哋咁有嘅財力就得，佢係真係做嘅，其實就係呢班中小微企嘅。 嗯， 啊，香港我哋做咗咁多年咧，佢哋真真正正落手落腳做，同埋咧處理佢哋嗰個經驗足夠。 OK， 劉業成，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九點半鐘之後再傾啦，好嘛？ 好啊，好啊，唔該你。 好，劉業成咧，香港環保廢料再造業總會會長，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再傾，轉頭翻嚟繼續有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接受本台上任一周年系列访问时表示，关爱队即使如何接受訓練都無法替代專業服務，但關愛隊能夠同專業人士聯手，在他們的指導之下，為有特別需要人士，例如精神病康復者或長者，提供日常生活支援。麦美娟表示，关爱队成立以来，很多不同政府部门或者社会人士都希望关爱队能够协助填补社会上部分服务的空隙。从好的方面看，反映关爱队角色越来越重要，在社会上知名度提高，但另一方面亦都为关爱队带来压力，因为社会期望高，他们亦要做好工作，符合市民要求。他希望其余16区的关爱队在第三季内成立，尽快投入服务，而未来一年亦会为关爱队争取更多资源，以推出不同服务。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雇佣兵组织瓦格勒集团发动叛乱是俄罗斯内部事务，但再次表明俄罗斯总统普京兼并克里米亚和出兵乌克兰犯下重大战略错误，也都显示俄罗斯政权的脆弱性和领导层的软弱表现。他又说，北约继续关注白俄罗斯的局势，再次谴责莫斯科在白俄罗斯部署战略核武的决定。虽然未见任何俄罗斯准备使用核武的迹象，但北约会保持警惕，亦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普京较早时表示，叛乱事件发生之后，按照他的指示作出各项决定，预防重大流血事件。瓦格勒集团武装人员需要一些时间才会彻底悔改。

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而家只系多车冇乜龙尾，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仲系多车，龙尾近爱民村，渡船街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果栏。至於一般路面交通情況，現在西九龍公路尖沙咀近住奧運站一帶仍然是很多車的，龍尾去到海麗村，而西九龍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就近住南昌村一帶就較為繁忙。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藍地一帶還是多車的，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交通就大致回复畅顺，不过后少少的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通往这个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就较为多车了，龙尾到科学园附近。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 警界三叉戟其实并不是表面咁一团和气，崔铁军有主见，徐国柱有脾气，潘江海有口才，每次碰头总是矛盾不断，火花四溅，但每到关键时刻又默契十足。专业就是三个人最大的共同点。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边会有事啊？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2023年6月27日，港大有地盤混凝土構件欠妥，屋宇署視察沒有明顯結構危險。 兩女童懷疑誤食毒品送院，父親及表姑媽被捕。 運輸署指截至昨日下午5時未發現違規使用兩元乘車優惠個案。 普京指西方希望俄羅斯人自相殘殺，拜登稱西方未參與叛變事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讲到关于环保园为回收业界呢，就希望可以提供到一些可负担的租金提供的用地，推动本地回收再造业的发展。政府都说探索在不同的新发展区里面是预留一些土地是以供这个环保设施或者环保业去使用的，并且探讨会不会可以一地多用等等的方式提高那个用地效率等等的。亦都说在新界北部探讨跟相关部门谈论会不会预留一些地是扩建环保园，会不会这个可行性呢。这样继续跟刘宇成谈，刘宇成是香港环保废料再造业总会会长。早晨， 你好，你好，早晨，先生。 刘宇成，我先讲下先，即系而家嘅环保园嘅配套上面咧，你觉得有冇啲咩参考，或者觉得系咪足够咧？如果日后再扩建环保园嘅时候，有啲乜嘢要改善或者留意咧？ 咁样啦，因为而家个环保园嗰个配套咧，如果喺工作上边咧，应该 OK 嘅。咁其他软件咧，可能有啲不足嘅，因为以我所知道咧，佢嗰边咧又冇饭堂嘅，又唔俾你煮食嘅，咁咧。所有嘅工廠都要去呢個買外賣翻去食飯，咁啊變咗咧呢方面咧，可能呢度新嘅，因為而家嘅環保園都好偏遠嘅，啊喺屯門市中心開車都要成30分鐘先到嘅，咁你變咗嚟講咧，工人嘅食嘅方面咧就有啲頭痛咯， 咁政府話去到你講埋先呢點，你講埋而家 其他就係因為你上落班嘅話咧，最好有啲多少少嗰啲專線小巴啦，如果唔係講真，一啲工廠唔可能得嗰10個、20個嘅工人，你叫佢租啲村巴咧，個成本又好高嘅。咁啊，啱啱有乜統一有啲專線車去啦，咁樣咁變咗嚟講，解決咗啲工人上落班，因為而家嘅環保園請工人都好困難㗎，我所知道就，因為地方比較偏遠，希望啲配套能夠 做好少少啦。 OK， 咁如果以日後啦，而家話探討喺新界北嘅新市鎮啦、文錦道發展區都擴建呢個環保園嘅時候，喺嗰啲地或者選址上面要留意啲咩啦？要幾大嘅地方啦，或者同過往去比較有啲乜嘢嘅參考性咧？如果要擴建嘅時候， 嗱，要睇個目標係做啲乜嘢啦。頭先議員都講過話李田啊，呢、這個都係啱嘅，但係咧。里面呢啲咧就可能比較專業，投資比較大少少，同埋咧亦都唔係一般回收商可以回收得到嘅。咁但係咧，撇除一啲呢啲比較專業少少嘅，譬如有啲塑膠啦，咁嚟緊嘅可能有啲鋼管啊、玻璃啊啲咁啊比較低價值嘅嘢咧，咁、我覺得咧應該要俾多少少擴闊少少嗰個土地。咁但係而家嗰個環保園咧，好似係如果冇記錯。佢就20公頃咁大嘅，咁其實平均每一間工廠咧都大概係佔5000平方米咁上下。咁我覺得呢邊咧要有啲商榷啦，有啲5000平方米，有啲2000平方米都夠嘅，但係有啲要10000平方米以上才就係先可以 O K 嘅。咁要睇下因嗰個行業因嗰個做嘅嘢需要啲幾大嘅地方。咁當然成個環保園嚟講咧，我覺得唔應該太細咯，因為你太細咧，其他嘅配套。坦白講又好難做咯。 所謂唔應該太細，係咪應該大過而家咧？起碼 你唔大過而家都希望同而家咁上下啦。因為咧，你唔係做一間廠啊嘛，你可能裏面咧有6到7間或者10間工廠以上嘅，咁啊做啲唔同嘅物料。咁當然我哋希望嗰個垃圾收費出咗台之後咧，市民嗰個垃圾分類咧，可回收物分類咧係做得好嘅。咁做得好裏面咧。有啲高值，有啲低值嘅嘢，咁變咗嚟講咧，一定要多少少工廠先可以做得到嘅。 OK， 另外有啲意見話，即係如果新界北部啦嘅一啲土地嗰度咧，做呢個環保園嘅擴建，係咪喺地理上可以同內地連接咧？兩地可以考慮某一啲嘅回收業嘅一啲層面咧，係可以合作咧，所謂協同效應咧咁。你睇唔睇到而家喺回收行業有一啲同內地合作嘅空間咧？如果擴建咗嗰個環保園喺新界北新市鎮等等， 嗱呢個咧就唔係我哋單我哋香港政府可以做得到嘅，唔係話合作就合作嘅。咁當然啦，如果我哋做咗深加工做咗嘅產品，咁好似而家呢一刻嘅，我哋都可以進入去中國嘅。咁但係如果按咁樣嘅講法咧，思維咧。如果我哋將啲廢料分類咗之後，基本係入唔到去中國大陸噶嘛，因為而家有個廢物管制條例啊嘛，基本上唔俾呢啲廢料入去噶嘛，所以其實咧，我覺得空間唔大咯，空間唔大，同埋咧環保園嗰個目標就係唔可以進口外地嘅廢物嚟做嘢啊嘛，咁變咗。你假設你話，我唔夠喎，我唔夠呢個某一種回收物料，會唔會喺大陸入口啊？係唔得噶嘛？或者我哋香港可唔可以將啲廢物出口，亦都係唔得嘅。所以呢方面咧，我諗要等政府同中央政府再傾先可以做得到啦。 OK， 好啊，唔該曬，劉宇成同你傾到呢度。劉宇成係香港環保廢料再造業總會會長，講有關於環保園嘅擴建啊。咁啊，而家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美国著名记者杰西卡·洛代尔 （Jessica Lodell） 嘅《隐性偏见》呢本书，观察出美国人常见嘅偏见，例如美国警察面对黑人男性嘅时候，会马上感到危险或者致命。另外，美国人一方面信赖男医师的诊断，另一方面就信任女护士的照顾。又例如美国老师普遍认为肥胖的学生比较笨，活泼外向的学生比较调皮。 这些都是作者形容的隐性偏见，它就好像电路，开始于我们从周围世界所吸收的文化知识。当家人、媒体、课堂和邻居都给予我们有关不同群体的大量资讯，有真有假，就会深埋在我们的脑海之中，遇上适当的情景就会引发联想，形成偏见。关于这些偏见，作者指出是形成于大脑之中的惯性思维，而要扭转脑中的黑板印象，就必须从自己的思维着手，通过自觉、 厘清动机，聚焦在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点，而并非刺眼的相异点，并且为我们脑海之中下意识出现的每种认定的观念提出替代解释。 作者指出，新闻业关心的通常是发现问题和探究问题，而不是解决之道。将乐观主义留给公关公司和励志的书籍。问题是偏见早已经被证实，而作者是想搞清楚怎样能够克服偏见。结果他参考了1000多份的研究报告，进行了几百次的访谈，对象包括学者、从业人员和普遍市民。结论是，当我们摆脱偏见的框架，被理性来驱动思考，就能够突破认知的藩篱，纵观全局，成就不设限的智慧人生。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隐性偏见》，作者杰西卡·诺代尔，由平安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讲下一个关注到一啲无障碍设施嘅议题，有商会做调查，问到嘅对象咧有200人以上啦，一啲轮椅使用者，有一啲系照顾者，有啲系普通嘅市民嘅。留意到佢哋咧就系、是、对于一啲无障碍设施嘅睇法啦，或者特别系一啲店铺，如果一啲轮椅人士入去一啲店铺嘅时候，佢哋嘅关注系点样嘅咁？嗱，请嚟两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啊，有香港商健协会商健学院经理林学文，同埋香港商健协会商健学院项目干事伍振慈，早晨。 大家早晨。 两位早晨。我想先问一下今次呢个调查先，因为你哋問咗200多人嘅，但係幾時做嘅呢一個嘅訪問，同埋當中揾到出嚟嘅即係調查出嚟嘅結果，啲乜嘢值得大家關注留意咧？ 其實咁嘅大家好啦，我 姓 林嘅 Ivan 啦，咁啊，今次呢個調查報告咧，其實就唔係我哋香港商健協會去做嘅，咁就係另一個機構啦，咁啊，青年英偉商會佢哋去成個佢哋全權去負責嘅，咁但係佢哋都好好，咁就邀請咗我哋咧，咁就一齊去發放一啲嘅問卷俾我哋唔同服務嘅服務使用者啦，咁樣，咁亦都喺個發佈會嗰度咧邀請咗我哋兩位咧去做翻一啲嘅分享啦，咁啊就住傷殘人士或者輪椅使用者進入商鋪嗰度有啲乜嘢困難同埋。 就算个结果我看到就有50%的轮椅使用者就认为香港的无障碍设施不足，近50%认为出行不便，也减低了出行意欲的。这个结果是否跟你们了解或观察到或身边的人的反应都是吻合的呢？ 系，咁就我答先啦，跟住可能陣次咧一陣間再補充啦。咁啦，我哋嘅工作嗰度咧都會接觸到唔同嘅一啲嘅輪椅使用者啦，或者傷殘人士。咁或多或少，其實佢哋都係個社區裏面咧面對唔同嘅挑戰嘅。咁其實好多時因為特別係啲舊區咁樣啦，佢哋進入一啲嘅商鋪啦，甚或進入一啲嘅叫公共空間嘅時候咧，都會因為唔同嘅一啲嘅障礙，可能係一啲嘅梯級啊。甚或係可能係一啲嘅雜物啊，令到佢哋未能夠喺個社區嗰度咧去遊走啦，甚或去進行一啲嘅購物啦，或者係一啲飲食嘅一啲嘅活動咁樣咯。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觀察同嗰個報告嘅咧，其實都係相類似嘅，甚或其實都係好一致嘅。 OK， 伍振慈咧，會唔會可以補充一下？ 其實咧都係嘅，喺個社區入邊咧，其實好似因為一啲住所嗰啲嘅個設計啊，或者啲擺位之下咧，我哋一啲嘅鄰里朋友仔咧，就未必可以可以比較暢通無阻去任何一間商鋪去購物啊，或者飲食各方面都係比較有啲嘅障礙會係嘅。係啦，尤其喺地下啲鋪頭咧，通常會有一級喺度咧，咁我哋一班嘅鄰里使用者就比較難去入到去啦。咁樣就算入到去都好啦，有時一啲通道。被狹窄啲，揾啲位置係比較細小啲嘅時候咧，我哋即係泊位嗰度都有啲困難，所以有時我哋出街都會即係要睇清楚啊，嗰間鋪頭係點樣，我先至可以去到咁咯，係啦。 即係可能去到先至去揾邊間鋪頭有啲斜台，定係事前可能都做定曬即係資料搜集，究竟邊啲鋪頭可以入去係方便啲啊？通常會係點樣嘅？ 通常我哋已經係出街前已經做定曬一啲嘅 research 先嘅啦，因為去到之後尷尬就比較難住啲，因為有時有啲朋友話啊嗰間好食啲喎，咁但係我哋已經係一定要做咗 一啲嘅資料收集先咧，係啊，可以同乜朋友話啊，好啊，我哋去嗰間，嗰間我入到去嘅咁，好時會做定一啲嘅準備先去到咁咯，係啦。 譬如頭先你話門口有梯級咧，其實一個斜台唔係已經解決到嘅啦咩？呢個係反而會唔會未必係最大嘅難題，反而係入面嗰啲格局啊，即係頭先舉個例，譬如你鋪頭台與台之間嗰個空間未必係即時可以改變到嘅喎，甚至可能間鋪真係好細。舉個例，有時有啲舊區地鋪食面嘅就咁，可能真係好狹窄嘅喎嗰啲位。咁其實現實上可以點樣再做得好啲咧？又 嗱，其實因為始終嘅香港真係地比較寶嘅珍貴啲嘅，喺條斜路俾我哋係因為如果係加個斜台嘅話，其實我可能會阻到條街，咁可能都。會令到一啲嘅法例上面未必可以容許到佢哋咁樣做嘅。如果你入邊空間嗰度，其實空間有時啲鋪頭真係比較細小啲，咁我哋都明白嘅。如果可以，可能喺門口位置或者係一啲比較近出口位置，可能俾個空間，我哋可能都會係方便啲咁咯，係啦。 頭先你提到話泊位，即係講緊個輪椅擺放嘅位置，係咪呢一個都可以有啲位可以做得好啲咧？你覺得？ 即係我覺得係入個店鋪之後咧，個輪椅，因為我哋架輪椅都比較大度啲啊，有時啲空間轉動啊，都會殺到其他嘅台凳啊，都會有呢咁嘅情況出現。咁所以如果係俾個空間可能係近門口啲，咁我可能會容易啲進出都會方便啲咁咯，係啦。 林學文有冇補充啊？呢個位有。 都同意嘅，同埋咧，我覺得除咗係真係頭先講，可能陣次講啦，一個嘅預咗個空間之外咧，我都覺得可能係部分嘅一啲嘅，我哋叫做可能一啲店員啊，或者侍應咧，佢哋都要有一啲嘅相關嘅一啲嘅知識啊，甚至一個接受嘅程度嘅一個準備咯。因為我哋有時候同譬如話一啲嘅服務使用者去食嘢嘅時候咧，有空間嘅，咁但係咧有時店員咧唔識得去點樣去幫手啊。咁可能又話等陣間先啦，又或者甚或咧可能會拒諸門外，拒諸我哋嘅服務使用者喺門外都試過嘅，咁可能話我哋而家唔方便啦，未必照顧到你哋啊啲咁樣啦，咁所以呢個一方面咧，可能喺個態度啦，甚或喺培訓方面咧，都要有一啲嘅進步啊，甚或要做好啲咁樣咯。 但我都想另外問啦，吳鎮治，除咗話鋪頭之外，你哋仲關注到其他一啲設施嗰個無障礙設施嗰個發展情況？我見係咪譬如醫院、診所嗰一類，又夠唔夠咧？無障礙設施方面， 因為其實呢啲嘅醫院啊或者診所方面咧，已經係我覺得呢十年八年咧改善得好多噶，即係啲廁所啊或者入口各方面自動門啊一啲嘅其他設施已經係都。配套得唔錯，已經係公共設施呢啲醫院啊、診所啊，或者其他嗰啲政府部門嗰啲空間，我都覺得 OK 嘅，其實係啊。不過有時喺街上面，有時咧係因為啲路比較窄啲啊，或者啲嘅泊車泊得唔好，令到架輪椅係落唔到個下車路線，過唔到馬路，呢啲我哋都會。經常會發生到嘅，係咯，係啦。 O、okay. K， 另外搭車方面咧，搭交通工具咧，而家對於輪椅使用者嚟講，又夠唔夠方便咧？吳鎮治先啦，跟住到林學文再講，好嘛？ 好啊，咁其實呢幾年咧，其實都幾間巴士公司都好咗好啦，已經係幾乎係轉曬全部嘅巴士都係一個嘅低地台巴士啦。咁其實任何一架車我都可以上到去。當然要係睇下架車上面有冇輪椅乘客先啦，咁其實依家都有啲嘅雙輪椅座位嘅巴士係運作緊嘅時候咧，係會對我嚟講係對我哋嚟講係方便好多咯。咁其實地鐵啊，或者其他方面嗰啲，其實我都可以用到嘅。不過有時喺偏遠地區嗰啲，我哋就比較困難啲，可能要透過啲富康巴去接駁，嗰度就會有啲嘅時間上可能會係要遷就嘅空間咁咯，係啦。 偏远地区，即系你意思系少啲交通工具去到啫，就唔系个交通工具本身自己无障碍设施唔够。 系啦系啦，因为例如我哋好似我哋都好多朋友仔都要去到呢个郑口云附近嘅咁样。其实郑口云咧就系比较系条路比较窄啲啦，其实都比较斜啲啦。其实我嗰度系冇巴士去到嘅，咁可能得小巴嘅啫。咁其实好多我哋轮椅嘅使用者未必可以自己去到嘅，咁就透过系一啲嘅富康巴士去。做一接驳咯，会系咁就可能个时间上会等耐咗啊，或者要就个班次就要系要花啲时间咁咯，系啦。 林学文咧？ 都同意啊，因為咧，我覺得香港而家開始步入呢個嘅長者嘅社會啦。咁因為我哋嘅社會越嚟越多長者啦，咁所以我覺得無論係成個嘅交通規劃，甚或城市規劃咧，係時候咧都要諗下咧點樣去便利到一班咧行路不便嘅朋友。頭先我哋講咗好多咧，係一個設施或者處所裡面嘅一啲嘅嘅規則啦，或者有啲咩要求啦，甚或其實係成個城市配套，包括頭先阿鄭志講啦，道路嘅規劃啦，會唔會擴闊啲行人路啦，令到越嚟越多輪椅使用者喺街道遊走嘅時候有足夠空間啦。交通配套一樣啦，我哋會唔會可能譬如話我哋嘅鐵路咁樣，可唔可以每一個出口都會有升降機咧？咁方便到我哋更加多嘅輪椅使用者出行咧？咁呢一啲咧，我估係無論係一啲嘅政策制定啊，甚至我哋成個頭先講嘅一啲嘅社會配套咧，都係要時候要諗一諗噶啦。因為將來我哋會越嚟越多輪椅使用者，甚至係長者或者行動不便嘅人士喺社會上面遊走。 講到呢一點，我見屋宇署嘅設計手冊咧，有一個叫《暢通無阻的通道2008》嘅咁，涉及到一啲譬如斜路嘅邊石啊、斜道啊、梯級啊、洗手間啊、升降機啊、自動扶手電梯好多唔同嘅設施嘅標準。你覺得係咪都符合到輪椅使用者嘅需求，或者其实都经过咗咁多年啦，有冇需要更新去再更加便利到一啲轮椅使用人士咧？ 系我答先啦，嘅同事又补充啦。咁、其实我哋都建议会有更新嘅。咁其实咧，我知道屋宇署咧，其实虽然呢本手册叫做《临时嘅手册》啦，其实屋宇署其实系定期咧都会更新入面嘅，即系有啲嘅一啲嘅附页啊，去更新紧啦。咁但係其實喺成個嘅無論係一啲嘅規矩啊，正頭先講一啲嘅數字上面咧，我哋都建議咧係嚟一個嘅大嘅更新嘅。咁其實喺勞福局嗰個嘅一個嘅叫做殘疾人康復政策方案裡面咧，其實都有講過咧，建議呢一個嘅手冊咧去做一個更新，更加貼近現實嘅所需。因為咧其實而家好多嘅輪椅咧都越嚟越大部喎，咁所以咧佢哋可能使用嘅空間咧係會越嚟越多嘅咁樣啦。咁所以都可以，我哋亦都建議係與時並進嘅。 OK， 吳鎮次講下一分鐘到點睇呢個？ 好，其實講真嘅，因為零八年到依家都十幾年啦，其實好多時啲啲嘅叫做規定啊、規格嗰啲，可能會都有隨著社會轉變有啲唔同嘅。咁如果有啲比較完整啲嘅更新版俾我哋去做一個參考，俾業界去做參考，係更加即係方便佢哋去做一啲嘅喺一啲嘅叫做留意設計啊，或者係專屬設計嘅時候咧，係方便佢哋去諗多啲，俾建築師啊，或者係工程師去諗多啲，或者係注意多啲嘅時候，係便利緊成個社會嘅人士咯，會係啦。 OK， 好啊，唔該曬兩位今日同我哋講到有關於佢哋對呢個調查結果啦，同埋一啲嘅即係輪椅人士佢哋嘅關注啊，有香港傷健協會傷健學院經理林學文同埋香港傷健協會傷健學院項目幹事伍振次。咁頭先就講到一啲唔同嘅設施，尤其是喺店鋪入邊啦，無論個店鋪空間啦、入門口可能已經面對唔同嘅問題啦，或者擺放輪椅等等咁樣嘅。講到輪椅人士嘅關注，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聽日再見，拜拜。